过知青中，醉过知酒浓，花开花谢终是空。缘分不停留，像春风来又走，女人如花花似梦。缘分不停留，像春风。 一路飒飒，美在人听，美在生活。正是唱出最美的声音，因为一路飒飒。 半片吐司冷掉的咖啡，热

海，谁让我们哭泣，又给我们惊喜，让我们就这样再相遇，都知道说再见，相聚又分离，总是走在漫长的路上。只有青山藏在白云间，蝴蝶自由穿行在青天，看那晚霞盛开在天边，有一句想起对你，雪花如昨天地，又画下我和你，让我们的世界绚丽多彩，谁让我们哭泣，又给我们惊喜，让我们就这样相爱相遇，不需要说再见，相聚又分离，总是走在漫长的路上。 让麻烦

下几度 C。Yeah.